踝关节要有一些经常踢球，还踝关节有力量。 嗯。 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说的 TF， 就碎钉足球鞋，那比如说这种像地毯一样，我们说比较老的那种草或踢已经踢没的。 嗯。 那第三个，比如说我们说的平底鞋或者胶底，是室内用的这些鞋。 好，这是刚才您跟我们谈到的，说我们这个冬季， 嗯， 它的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运动装备，包括你个人的这个。准备上啊，你应该做到这些内容。另外一个，之前热身 这 是必须的。这 热身 啊， 冬季的热身一般要在30分钟左右，建议在30分钟左右，也是一个循序渐进。 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 比如说，你从慢跑到加速跑，到从静态前拉到动态前拉，你的前拉弓箭步啊、走啊，包括你的腰部啊、背部前拉，从有球的从无球的到有球的，包括我们从开始就瞎踢一踢长传球，后面到六猴或者那什么小比赛，再逐步到大场比赛，这都是一个热身过程。 那 其实的目的呢，就是让你的身体的肌肉的热度和你的内脏迅速的达到你适应运动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问题，刘老师啊，这实际上呢，这个也是很多的朋友特别关心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服装，因为你前提是要保暖，但是这衣服怎么穿，你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你说穿这个收腿裤，咱们就单穿一条裤子，还是说里边也可以去穿一些这个卫衣卫裤？ 其实如果真正在如果真正活动开了和热身开了以后，真正在踢球当中，一条单裤是足够的， 足够了， 对，收腿裤足够了。你如果穿两条裤，你会发觉绑的腿很紧，有碍于你的那个跑，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你感觉会很累。 但是这前提就是刚才您说的，你要 热身开 ， 对，你的准活动要做充分了，再逐步再往下脱掉你的这些浮肿的这些东西。 但是你下了场之后要迅速做好保暖工作。 下了场之后，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在外面踢球，你最好能带一个干的卫衣。把湿的脱掉以后迅速穿上干的，然后在场外然后配上大衣也好，穿上大衣也好，或者走一走也好，避免你那个还是潮湿的衣服在一直在那什么在你身体里， 对，那会特别难受的， 会非常不舒服。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当初啊，这个补水怎么样去补水，这个时候的补水应该不会说像夏天那种这个补水的量，但是这个冬季是不是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特性？ 冬季的补水呢，我觉得是这样，不像夏天一些，你可能一饮而尽很多，但冬季可能是你稍微润润嗓子，可能这样会多一些。但是水的温度，我们不建议说很，因为最好是一个温水，这样会更好一些，避免你用已经很寒冷啊，下来再喝很凉的水，可能你这对你身体下一步这个再恢复是可能会有些影响。 但是别呛着风喝哈，对吧？ 这绝对是对。 这时候对呛着风喝的话，对于自己肠胃的话，肯定是会有影响。 是的， 是吧？ 冬季参加足球运动受限于气温较低的因素影响，因此在比赛和运动前应该做好充足的准备。一、锻炼前做足热身准备。气候寒冷，人体各器官的系统保护性减弱，肌肉、肌腱和韧带的弹力和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滞性增强，关节活动范围减小，再加上空气湿度较小，所以使人感到干渴烦躁，身体发僵，不易舒展。如果不做热身活动就锻炼，往往会造成肌肉拉伤、关节扭伤。所以在冬季进行健身锻炼时，尤其是在室外，首先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通过慢跑、徒手操和轻器械的少量练习，使身体发热至微微出汗后，再投身于健身运动中。二、穿的衣服要有层次。许多家长认为户外锻炼只要穿运动服就可以了，理由是运动起来不会冷。但是人体在锻炼中产生较多热量的时候仅是中断，一前一后十分容易受外界温度的影响，因此在休息以及锻炼结束时应该及时添加衣物。三、运动前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冬季户外锻炼所需的水同夏季一样多，饮用的水可以是普通的温热水或运动饮料。另一方面，在寒冷的天气，许多孩子会想再喝一杯热巧克力再出去锻炼，这是不科学的做法，因为其中含有咖啡因，会造成人体失水，是锻炼前最忌讳的饮料。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校园录音场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都结束了，也再次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来自陈经纶中学的体育老师，校园足球队的教练刘冲老师，感谢您啊， 谢谢大家。 好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稍后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